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林卓廷。 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哇！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，环境又好，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，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。Cheers！ 呢啲環境最啱就係食呢個野味有香菌噴嘅麻辣雞煲，仲有呢個泰式蝦球啊，配埋呢個酸辣醬，真係好醒胃啊！ 呢個泰式蝦球又有蝦味，又好香口喎！ 呢間鋪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別啊，嗬！嗱，個煲食完啲雞，再加翻啲湯之後咧，我最中意就係加珊瑚殼同埋生蠔嚟食噶啦。 啊！你男朋友嚟啦！ 嗨嗨！ 哇！正啊！ 任你任你任，你一隻歌聽到心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成單呢個慢慢周事件，其實仲有好多疑點啊嘛，因為咧喺12月1號當日咧，喂，其實除咗呢一個阿孟晚舟被捕之外咧，咁其實喺荷蘭嗰邊咧都有一間咧叫 ASML 嘅一個即係專登做呢一個晶片光刻機咧嘅一間公司啦，哇都無 QQ 端端就係突然間有火警，仲啱啱好啊燒 Q 咗咧原本係賣俾大陸嘅咧一間光一架光刻機，有冇咁巧咧大佬？因為咧其實咧成件事咧其實。除咗即係 唔好話呢啲咁嘅嘢橋啦，我最近喺度思考一個問題，唔知你點睇咧？就即係最近呢兩三年，你有冇發覺咧？中共啲高層嘅官員啊，部長級以上嗰啲咧， 係啊， 嗱我對呢個 statistics 唔係好叻啊，你試下計下呢個滑言率啊， 嗯， 即係剛才我記得咧，我點解會咁問咧？即係大家試下計下呢個滑言率就係啦，我記得金乃迪。總統死咗之後咧，咁你知好多人研究佢嘅死因噶嘛？其中一本書就話咧，牽涉入呢件案件嘅人，相關嘅人咧，即係死咗好多人嘅，喺個短短幾年嘅時間裏邊。咁咧佢就唔知計咗條滑年率出嚟啦，即係我連嗰啲零我都數唔到啊，即係分之一咁樣啊。 即係冇咁巧啦，個意思就 冇錯啦。簡單嚟講就係冇咁巧。 咁啊，最近咪又有個重慶嘅公安副局長又喺 office 嗰度自殺咯。 誒，咁多 精神抑鬱啊嘛，又 抑鬱死。 咪同埋個個係跳樓啊，搞笑嘛。 係啊， 唔好話搞笑啊，即係奇怪啊嘛。 咪咁今次十二月一號， 匪夷所思。 仲有呢個叫張守成啊嘛，又係自殺啊嘛。咁呢條友咧就係其實都幾靚仔嘅，你睇下大家睇下啦。咁個樣咧，即係都有啲似啊邊個嘅，其實係有個歌手唔記得叫咩名啊， 日本仔噶嘛， 張信哲， 佢好 Q 叻嘅呢條友咧，佢係即係佢以前喺復旦大學嗰邊即係畢業啦，咁之後咧咁就去咗史丹福大學啊，咁其實佢自己本身佢係研究咗一種粒子咧，就叫天使粒子，咁其實咧呢種咁嘅粒子咧，我自己本身都即係唔係識好多啦，係咪？咁佢亦都係即係研究一種理論，就係叫做係即係咩啊？佢係咩係唔 Q 記得啊？量子自旋霍爾效應啊！咁其實呢有好多即係人都 所有嗰啲中文字都識 係啦。咁 不過唔知點解 咁唔係因為佢呢種咁樣嘅貢獻啦，學術嘅貢獻呢，其實有機會呢就令到啊，即係以後嘅CPU 啦，或者係嗰啲晶片啦，其實係可以突破到呢個摩爾效應。即係所以摩爾效應嘅意思呢，就係話呢，即係其實每18個月啦，咁即係電腦呢就可以快即係唔知一倍啊定幾多噶嘛，其實係咁，但係咧